嗨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胖虎人生相谈室，我是主唱 Ben， 我是鼓手小鸡。 今天我们按照惯例一样，邀请两个重量级嘉宾，就是我是胖虎主唱 Ben， 我是鼓手。为什么这样？ 因为那个来宾习惯了，来宾习惯突然 没有 来宾，我们很久没有那个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对， 可能有快一个月吧。 对，因为这个是第十集嘛，对不对？嗯，前面其实都有，只有大概三集。是 大概三集差不多， 对， 我们请了很多嘉宾来这样， 对， 然后今天第十集哈，转眼间也是有点来到我们这个胖虎人生相谈室这一季的一半了，差不多，对，所以呢，我们就统整了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们， 对， 来给大家一些 Q&A 快速的解答了， 没错， 对，而且我们 Q&A 哦，你现在等一下我们 Q 给你 A 之后，你就会发现哦，早知道你就问了。 對啊、 因为你问什么我们都回答， 就是其实我们是很希望就是大家给我们丢很多问题给我们啦， 跟那这样可以跟大家交流嘛。 对，那因为丢问题的这一件事情好像只能在比如说什么 Apple 吧， Apple Music、 哦、真的吗？ Podcast， 然后跟那个就是 YouTube 的这两个管道你可以留那个 留言、 喔、留言， 真的吗？ 啊 ，YouTube 可以啊，啊 ，Apple Podcast 可以留言， 好像是可以。對 哦，你说像评论那样子， 对，评论那种 哦。 对，然后我们是很希望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就丢问题给我们了、嗯，我们因为我们很喜欢交流啊。 对啊 ，因为做 Podcast 是最主要就是除了把我们想法讲出来以外，然后我们还很希望跟大家做交流。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有人问题用问问题啊，然后我们回答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得到你想要知道的东西，我们也会得到一些我们没有去想过的。的地方， 对，就是要有一些回馈，我们才有一些可能一些新的想法， 對 想说可以造可以，比如说绝大多数人想要听到那样那一些问题或者 那种类型的问题，那搞不好就会有新的想法来做一个节目， 没错， 对啊， 所以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一样我们好久没讲这句话了、先提醒大家可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而且按下小铃铛。 对，所以就是只要有新的影片出来，就会通知你哦， 马上告诉你咯，然后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之前有留言给我们的朋友们，我们都有看到， 对， 我们也都会找机会来回复大家的。 是 好的，那废话不多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第十集的这一季的这一题的题目啦。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名称叫做“你问我答，有求必应 Q&A Part One”。 Good, nice. 好的，那我们就会一一的这个来回答大家问我们的问题啦。 对，我们要挑几个题目来问啦。但是就是不一定会全部都回完啦。 我们尽量啦。 对，我们尽量。 尽量好不好？ 对，尽量。 然后我们同时这个，如果你现在是在收听这个、收看这个 YouTube 我们影像版本的话，我们也会把这个题目秀在这个地方。 对， 这样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这样子。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人问的第一个题目是发个 Talking 合集吧，这不是题目吧，兄弟，这个是感想吧。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有，好啦， 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很多人都叫我们发一个 Talking 合集，对不对？ 对，这其实我们以前有做过，就是 Live and Live 那一张。 对，我们第一个作品就是发一个 Live 的现场专辑。 对， 那个 完整收录我们的 Talking。 对，完整收录。如果你真的想要听的话。而且那个时候是若仪啊， 对，若仪主 key，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的风格就是一直拉塞，一直讲话这样，讲话居多的， 对啊。其实发 talking 专辑我不可行吧，这件事我觉得没有搞头吧。但是其实你知道吗？有我们，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表演完啊，然后有一些那个乐迷朋友啊，他们其实有跟我说，就是那个。Life and Life，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Talking 专辑，那个专辑陪伴他们度过了很多个夜晚，就比如说你在念书啊，或者你心情不好什么时候的时候，就是也蛮有效的。 我觉得念书哈，你听，要是我听我那个 Life and Life 的现场专辑，我跟你讲，你这个书绝对念不下去。 对啊，不太好吧？ 就是你不要念书的时候听这个，因为你那个绝对会分心啊。因为我连我自己到现在 有时候会笑出来。 对，都还是觉得很好笑的。 没错，所以这个发个 talking 合集这件事齁，暂不考虑啦，对，我们这个还是好好做音乐这样子。 对啊。 好，我们来看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如何一直保持纯真可爱？ 我们有吗？ 有吗？ 我没有纯正可爱哦、啊， 没有看过我们邪恶的一面吗？ 我们给你的印象就只有这样吗？ 你是不是更扯鬼？他可能觉得我们就是比较，就像有些人会觉得我很幼稚这样子。他可能是觉得这种不被世俗影响这样子。嗯， 我跟你讲，这是节目效果啦。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那个为人处事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啊。嗯，我自己都会觉得哈，嗯，如果可以的话，嗯，我会希望幼稚的过生活。嗯，但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前提的，不是真的就是很字面上，就是比如说，哎、欸，我们来开会了，不要， 那不是幼稚，那是智障的 過生活。对，那是智障。我觉得所谓的幼稚的过生活，对我来说就是，嗯，如果不是很严肃的事情，嗯，那么的话，其实你可以怎么讲，放轻松一点去看待生活上的事情啊。嗯、比如说，有些人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嗯、常常就会哦，有讨干冰的，就是这样啊。一直叹气啊，哀怨什么的， 就痛苦也是过一天。 对，我真的这么觉得。 然后啊，快乐也是过一天。 我真的这么觉得，因为我觉得啊，比如说，当你觉得很难过或你很生气的时候，那个时间还是一分一秒流走啊，它不会那个 time up 啊。 真的，真的。 对啊，所以其实你看哦，你在那边很难过、很生气十分钟，嗯，完了之后你也没有变比较好啊。 对。 但是你浪费十分钟。哦。那你倒不如就是好想一想，好算。下次改过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啊，就是 对啊， 还是要那个 positive 啊， 真的就像我们那个前方的路的那个 slogan 一样， 又要打广告 ，be happy and positive。 对，而且关于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那个我们不是有个那个内蒙的 tour manager 嘛，嗯，就我们好朋友呼呼，嗯、然后就是反正我们就是有空都会跟他就是讯息一下，就是问好一下这样子。 对。 然后前几天吧，我们就问他说：“哎，最近过得怎样啊？”嗯、然后他就说什么要去超市啊，要去超市买东西啊。 东西 然后他又说什么啊？那你们过得怎么样啊？然后反正我们也说就哦、啊，就老样子、啊嗯。然后他就说：“好，开心过一天。 ”对对 对，他说快乐快乐，然后什么开心过一天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哇，我身边周遭的人都没有这样跟我讲过话。都没有这样子，你什么朋友会，比如说，哎、欸、啊你最近怎样？哦，没有啊，就老样子啊。嗯嗯、然后他说，好，开心开心开心起来，哦，开心过一天。对，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句话还蛮简单的，但是就是觉得哦，就是因为根本没有人会这样讲，嗯，然后我就有一种就哦好，所以那一天其实心情本来就是一开始早上的时候有点郁闷，嗯，可是因为他讲这句话，我就哎、欸、有一点转那个、嗯， 就可能会觉得哦好。 对对对 okay, 对， 这样子 就是嗯，好好、嗯，好像应该这样。嗯、好，那好，那就试着开心一点，这样子、嗯嗯嗯。 我觉得啊，你讲到这个，我真的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2014年的时候哈、哦，发行了这个《反转未来》之后，我们去走了一个亚洲巡回。嗯，哦，那时候我们离开台湾去外面唱了一个月吧。嗯，应该有20几场。 对对对对对 对。对，我们去日本，然后又去中国唱这样子。然后其实哈，我觉得，当然，其实这件事情也很多东西可以，很多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啦。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件事情，我就来分享这一次的那一次的亚洲之旅，给我的一个蛮大的一个感想。嗯，就是我觉得哈，好，我们完全没有要聊什么那个。政治相关的议题，嗯，我们就是大家就是针对我讲这个话题，嗯，我觉得哦，我觉得大陆型国家的人，嗯，跟像我们一样海岛型的人，嗯，哦，这种大陆型跟海岛型的居民，哦，嗯，其实对于你的这个生活的状态跟看待生活的角度跟性格，其实真的差很多，嗯，怎么说呢？比如说哦，像。欧美啊，欧洲、美国，像也是这种大陆型国家，嗯，就是怎么我跟你讲，怎么判别大陆型国家哈，嗯？超你的那个地方超大的，你就是大陆型国家。什么叫你那个地方超大？比如说，你要去找一个朋友，嗯，哦，你可能开车要开20个小时，嗯，哦，坐高铁要坐15个小时之类的，类似这种， 或是比如说，你假设你想要去海边，然后这件事情是在4个小时以内可以办得到的，嗯，这样定义可以吧？ 对对对，好，我觉得可以。那像我们这种海岛型国家的人，就是说真的，我们其实就是都在很拥挤的都市里，嗯，你想想看哦，如果说 你想想看，我们这里有没有乡村乡下？有，一定有，对不对？你一定会觉得有啊，有啊，有啊。嗯、可是其实哦，我们的乡村跟乡下跟别人的乡村乡下差太多了。嗯，你不要说中国大陆，嗯，你说美国其实也是，嗯，就是你看美国可能那种什么真的超偏远的乡村、农村啊、其实也是超级不方便的。嗯，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差异让我觉得蛮有感想，就是哦，嗯，相较于海岛型国家以外的人的性格哦，都很开阔。 嗯，为什么？因为跟地理有关吧。 我觉得可能跟你生长的这个地方，嗯，你每天就看到这么开阔的东西啊，然后比如说， 所以你就会时不时对着空地大叫的， 就是你 对着 一片草原，我会觉得你不会想那么多，就是很多事情你就会让它很快就让它过去了， 就算了。 可是我们常常像了我自己也是啊，我说真的，虽然比如说我好像很幼稚、白痴、白痴的，或者是对什么事情很开朗，可是其实我自己对某些东西，其实我也很容易纠结住。对啊，可是我觉得像这种大陆型国家的人，他们就会就像你说的，好，开心过一天，快乐快乐。 真的耶，真的真的。 可是其实我们根本就不会想说去跟自己讲说啊，快乐快乐，开心过一天也是一天，什么什么的。你根本也很少，或是几乎不会对你身边人这样讲。对，你可能就是一直在想着啊，要上班了，哇，明天要上班了，哦，好累哦，什么又要塞车，什么什么什么的，又没钱，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是我那时候去回来之后蛮大的一个感想。 嗯，还是比如说都市，然后跟比较 也是 偏郊 一点，就是没那么都市的 郊区一点的， 我觉得也有关系， 应该搞不好有差吧，对不对？因为都市给人家感觉就是很急啊， 真的， 大家做什么事都很急啊。 对， 就像我爸一样，就是要出个门啊，给你，这种的，就是很多长辈就是会不知道在急什么这样， 对， 或者是都市人不知道急什么。 对啊，你看像我们去巡回的时候，你不觉得看到很多路边的老人都超 chill 的，那慢慢走，然后坐着这样子。 对啊， 对啊，对， 但是就都市感觉就很急这样。 对啊，所以我觉得 焦虑这样。 当然对，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叫大家说，那你就移民啊什么的。 对对。 但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去走走， 是不用到移民啊，台湾也是有开阔的地方吧？ 没有，我觉得那种开阔不一样。 哦， 那种开阔就是，所以你看啊，现在很多人喜欢去野餐、去露营。哦。其实你就是会有一种 图一个放松， 某一种程度上的逃离都市。但是呢，你会发现说，你隔天起来之后，你又要回去上班。你又回到大都市里面的时候，你还是一样焦虑。所以我觉得比较不错的方法是什么？比如说我刚刚讲的这些地方，你可以去走走。你可以去一个礼拜。会差很多。 我知道，对啊，但是通常那个一个礼拜回来之后就，这超不习惯。 但是会比你去山上露营一天，隔天又回去上班来的好，这样子。我觉得啦，我觉得啦。 OK。 对，所以我们刚刚这个哦，有问我们如何一直保持纯真可爱，这对我来说就是。就不要想太多了，就是你往正面一点的方向想啊，对啊，然后就是因为你太负面太悲观，事情根本不会改善，完全不会有任何改善，你只会把自己改到就是搞到发掉，对，好，那我们下一题好吧，好，下一题有人问到我们写歌的灵感来自于哪呢？ 就我们的生活周遭吧，朋友吧，大家应该创作者的经验应该。 可 能 有些 好像也不一定， 有些人不是， 对对对，因为有些灵感可能是来自于一个故事， 对，或是他， 对，就是或者 他帮谁写的歌，那个就不是他的真实。我们的灵感一直都其实没什么变啦，就是生活周遭感受到的事情。然后像我觉得我们上次做完发片场，你写的那篇文章里面，我觉得写蛮好，就是你后来发现说我写的东西很多东西是。有点像写给我自己的，我那时候看你写这个之后，我才觉得说，哦，真的，真的，我也这么觉得。其实我在写的当下有发现，就有些东西我是想要跟我自己讲。 应该就是我自己的观察吧。对，我有观察到，就是其实你写出来的内容，虽然说好像要写给大家，或是告诉大家该怎么做，但其实这事实上好像也是你比如说你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这样。 对啊， 一些困境这种。 其实蛮多的，我想一想， 对 啊, 对 啊, 对 啊, 对啊，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写歌的灵感就是至少在词曲方面啊，就是比较是我们感受到啊，我们周遭的一些真实的事情，这样。 对对对 ，Yeah Yeah。 好，还有人问说，有没有就胖虎时期自己最喜欢的歌，但是现在很少唱，像拜拜这样子？哇，这个问这个问题的人内行， 内行哦， 有啦，拜拜我们现在我们当然有很多。 怎么讲封印歌曲吗？ 封印歌曲有 其实白白我蛮喜欢的，那个时候蛮喜欢的，嗯，而且它算是我们从以前最一开始组团写歌一直到现在的三首唯一三首英文歌的其中一首。也是第一首， 欸，我有点快忘记拜拜怎么，你哼一下吧。 Nothing, nothing, nothing on my mind。 第一个字就知道了，好 ，OK OK，嗯。 而且你还记得大的咚咚咚，叮， 就是中间有一個， 因为前几天这个过门一直在我脑中，然后我就在想这是什么歌啊？ 哦，对，因为我们反正就我们自己有一个梗啊，对。 对，拜拜这首歌也不错，是蛮喜欢的啦。但是因为后来我觉得就是你越来越多新的歌了嘛，然后你自己的一些词曲啊，或是编曲弹奏的程度一定也有成长，这样子之后，嗯，这首歌就会选择比较不要在演出的时候演出这样子。 对，因为可能也跟我们的慢慢的发展的那个形状也有关，比如说好，这首歌可能就。我们会觉得，我们好像要开始慢慢跳脱出那个，也不是 要慢慢跳脱出，而是我们做的歌的风格好像已经跟白白， 对， 比较偏 比较远 离了，对，就离比较远，然后所以就是觉得，好像就是就比较不会自然而然就不会想到这首歌啦，对， 或是像《寂寞城市》也是啊， 对， 它就是也是跟我们现在怎么说想要玩的这个东西啦，会稍微比较远一点，对，也不是说我们真的不喜欢这首歌啦，我觉得，因为有时候我觉得现场演出这件事情啊，你必须去考虑到。这一首歌在现场演出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对， 然后才会让你决定现场要不要唱这首歌。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蛮常，我们歌单决定好了，但我们在现场演出前稍微再变动一下。其实很多团都这样。 对，有时候会这样，真的是看那个当场的 氛围 这样。 对， 而且会问出这样子的题目的这个人啊，他一定是超爱《拜拜》这首歌的吧？他一定是超想要听到《拜拜》这首歌。 对啊，这个就是这人绝对是老粉丝啊， 老粉啊， 够厉害，老铁， 老粉。 对， 给你个赞。 那你嘞，你有吗？你有比如说你自己救胖虎时期，而且他写救胖虎时期 最爱的歌，哦，其实救胖虎时期我最爱的歌就是四和弦了， 哦。你从那个时候 啊，那现在四和弦还是有唱啊， 经典之作嘛， 对啊，经典 永垂不朽， 对啊，所以就而且对啊，之前我们有讲过他的渊源啊，对不对？就是我们有讲过吗？ 我有点忘了耶。 就是我们是不是在雨辰那一集有讲过啊？就是， 好像是， 就是我好像还是人文那一集有讲过，就是我排除万难说这首可以，这首行， 啊，好像是真人文那一集， 对，这首行 OK 这样子。然后啊，因为大家都本来就是想说是那种那个若隐 胡闹的， 对，胡闹写出来一首歌，然后我觉得 OK， 这样对啊，我就觉得那首歌很赞。还有什么歌啊？ 就是他的意思是说，有没有那个时期的算是那个时期的歌就是旧歌了嘛？那但是现在已经不唱了，已经没有在唱了。但你蛮喜欢的。 就是我想不起来还有什么。我们要不要剧透一下？所以跟这个， 我跟你讲，这个人问这个问题就厉害了， 这厉害哇！你先知耶， 厉害！我们之后 会有 会针对这个问题哦，特别来做一个解 释。对，我们有规划一集做这个东西，就是。 旧胖虎时期，或是说已经没有在唱的旧歌， 对，或是一些 demo， 哦， 搞不好有一些 demo， 对，因为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比如说你现在的歌是长这样，可是你再翻出吼你当时候你的 demo，哇，那个超级有趣的，怎么可以你一开始写出来是这样， 对， 然后后来的歌是长这样，就是落差很大，所以我们会做一集，就是我们可能会翻出以前的歌，比如说没有在唱的啊，然后或是从没有发表过的啊，一些 demo 等等的，然后让大家来听听看，这样，因为其实做 podcast 的也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可惜的地方，就是因为有些歌曲是有版权问题的， 对啊， 所以我们也不是说，比如说，我们来介绍歌，然后呢说放就放这样， 而且其实我们也蛮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介绍一些歌曲的， 对，但是就是苦于这个版权的问题， 对啊， 但如果比如说是 demo 的话，那这个就应该是 OK 的， 对， 而且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旧歌，对，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之后做的这一期节目喽， 对， 好的，来，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是喜欢吃什么当宵夜呀，胖虎。 基本上我个人不吃宵夜。 小鸡基本上应该是不吃宵夜。 但是以前的话，因为 我以前跟 Ben 在麦当劳打工， 嗯，哦， 那个那个也是真的很久以前了，嗯，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宵夜就是麦当劳的 吃到饱， 吃剩的东西这样。哎、欸，也不是，哎、欸，也不是吃剩哦。 不是吃剩的， 那时候我們 卖不完的， 卖不，或者是我们比如说、哦、今天晚上想要吃什么，嗯，然后就故意在要打烊之前炸很多， 对，因为他们不能放过夜，这样， 对，因为那个量要控管，但我们就故意，比如说快要打烊了，然后虽然说没有客人，但我们还是丢一包薯条下去炸这样 子，你知道吗？那个时候雾啊还问我说，哎、欸，这个干嘛炸？我说，哎、欸，不是有人要吗？没有人啊！哦，拍谁？ 他也在炸， 然后再过五分钟就打烊了，那一包就变我们的。 我们常常做这种事情， 超爽的， 真的，对，很贱。啊，那你都吃什么？ 我 你现在应该还是吃吧？对啊， 我现在还是会控管呐、啊， 因为 Ben 他有一个那个阿宾食堂， 嗯，对， 流传在我们私人的群组里面。 对，我偶尔会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 post 出来。 对 ，Instagram， 对对，大家可以去追踪一下 Ben 的那个。 但我宵夜比较少，就是下厨的煮。 哦，那不然是怎样？去买的？ 也可能会煮，可是可能是比如煮个泡面啊，嗯，这样子。哦，或是说我会那个，嗯，我会弄个葱油饼。嗯，就是我们上次去美式卖场买的葱油饼。 哦，对对， 好吃吧？ 蛮好吃的，蛮好吃的。 真，你觉得有差吗？ 我今天早上就有吃啊。 啊，你今天早上有吃？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嗯， 你不觉得跟平常的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它蛮香的， 是蛮香的啦。但是就好吃啦。 哦，你是觉得是不错的， 就是好吃啦。对 对对对，我可能就泡个面啊，煎个葱油饼啊，然后之类的。 哦哦，就大概也是这样。 大家宵夜不都这样吗？你宵夜还能怎样？ 是啦，就泡泡 我们以前啊，我跟大家分享一次啦。嗯，我不知道你还不记不记得？我觉得大概是大概是我们大二大三的时候吧。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是2004-05年的时候。 哦，你好，知道你要讲什么？ 我们就吃宵夜，我们就是会那种。我们之前在节目上有讲过嘛，我们那时候那个时期蛮长，就是大家就会来我家看一些乐团的现场影片啊，然后每次我们就混在一起这样，然后可能弄到一个晚上两三点、三四点，我们还在看这样子，然后那你一定会饿，然后我们就会说哦，肚子饿，吃个宵夜啊，走走走，然后我们就去吃那个烧肉。 哦，对对 对 对 对，是烧肉， 火锅还是烧肉之类， 火烤两次那种。 哦，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三四点档或四五点， 然后我们吃完了，天是亮的。 对对对对对对， 我就是哇，那时候吃完超累的， 超级累，又饱又累。 对，哎，怎么会？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 你在想什么、啊？ 对，不知道 到底在想什么、啊，就是那种凌晨三四点跑去吃烧肉， 大学生不就是这样吗？ 超不健康的。 现在凌晨三四点，我就想说，啊、我赶快睡觉好了。 对啊， 真的 根本不会想要出门。 好的，来，我们来看下一题。 哎、我们还有，哎、不好意思啊，打断。 还有吗？ 我们那时候还有去吃卤肉饭了、 啊。你说我们骑摩托车到淡水吗？ 对啊。 好 啊， 对对 对。然后还中途还累残这样。 对，而且卤肉饭没开。 对对，我们去看卤肉饭，哎、没开，然后回来，然后累残。 对，我们去要去吃那个，就是淡江大学后面有一个原味卤肉饭，很有名 啊。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有，它变店面的。 哦，变店面。 以前是摊贩的。 很好，很油腻啊。 很油腻 啊，可是很好吃。 对，然后反正就是那天就是，哎、我们一样去 Ben 他家，就我跟 Ben 这样，然后 也是很晚了， 很晚 一两点、两三点。 然后说，哎、肚子饿，走啊，去淡水吃个卤肉饭啊。然后我们就骑车， 而且那天超冷。 对，我们 记得吗？ 对对，我们穿超厚外套那种，超白痴的。然后一两点，然后去淡水，然后看没有开，然后再回来， 再骑回来， 就 还累惨， 路上累惨。你看，那我们 超美猴的， 来回大概花一个小时半吧， 差不多一个小时，对 对, 对, 对, 对, 对啊， 而且又没吃到，又冷， 然后得到一个累惨这样，然后全身破皮这种。 对对 到底在冲啥、 啊？真的，以前年轻真好啊。 对啊，好了，下一题。 好、啊，来下一题，有人问说吼。会不会在意喜欢的乐团的乐手形象？会不会因为乐手的形象崩坏而浇熄了对他们的热情？嗯，这一题严肃了。 这个问题就是，哎，你有没有办法那个公私分明啊？嗯，的意思、啊。 什么意思？比如说嘞？ 就比如说，你假如真的很喜欢罗志祥，嗯，然后会不会因为他闹出了这个事件，嗯，然后就不喜欢他了？嗯，你会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每个人解读会不一样。 对， 比如说，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会觉得，因为我不是一个追星族， 就是我不会谁长得很帅或谁长得很漂亮，我就很喜欢他，我就一直追踪他。我不是 这样没有，但你可能他因为作品超赞啊。 对，但是有些人是因为外貌啊。什么的，或是说、okay. 啊，这个人好 nice 什么的。 OK， 但像我觉得对乐团圈的人，可能就会因为才华，对不对？就是比如说、你很欣赏他的古迹，这样子。那我觉得我像我是这样的角色来想的话的话，我其实对于他的私生活啊、乐手形象这件事情，我其实我还好。比如说 okay. 我很如果我很欣赏一个吉他手好了，然后这个吉他手恶名昭彰，比如到处。跟人约炮，然后打歌迷，我说实话，我不 care 哦，因为 还是说这个也有一个限度，对不对？就是会、应该也会有一个，比如说我这样举例好了，比如说，好以棒球选手来说好了，比如说一个我很觉得哇，他这个，比如说好王建民啊，他投球超厉害，可是他之前不是有闹出一个 那个 事件， 疑似假球，对不对？ 不是假球，就是那个外遇事件。对，那我觉得这跟他在场上的表现是无关的。 对啊，我也是这样想，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好，那我就觉得这个是无关的。我认同或欣赏他的球技，那我就是欣赏他。对，那这个当然每个人的标准尺度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有人是很 care， 比如说忠不忠诚的这件事情， 道德魔人， 对，那他可能就会混为一谈。那。可是如果以专业的这件事情来说，比如说有些人是打假球，那即便你的技巧再好，但我觉得你欺骗了大众，那你这个就对我来说就不行。就如果你是为了比如说跟谁跟利益有做勾结，然后你去放水什么的，那因为这个是会影响到你在场上的表现 的东西，就是有愧对于你的球迷，那所以我就觉得不行，对， 就是有基本上来说，这个行为有违背了他的风骨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 或是你的职业道德、啊， 对职业道德， 对啊，对啊， 对，有违背你职业道德。 但其实如果是我还好， 打假球你还会再看这个人， 我这两回事，对我来说是两回事，可是比如说。因为我一开始就说啊，我不是一个追星族，所以比如说我有很欣赏的运动员，我也不是一个追星族，我不会一直去买他的球衣。我就是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哇靠，他真的超会灌篮的，超会得分，他防守真的超强。然后如果他今天打假球，但是我觉得两回事，因为我是谴责啊，我当然谴责这个行为啊，但是我还是会觉得他防守真的超强的之类的嘛， 就是那 比如说有一个投手打假球，但是。你真的他之后如果有比赛啦，你看他，你还是会觉得，你一定会觉得，干他真的还是投得很好，你一定会说出这个话，因为他真的投得很好。可是你不一定会支持他哦。 但如果比如说好，那你不会去知道说他投了这一球是不是尽全力啊？ 哦，对啊，是没错， 对不对？如果他之前有这个，而且因为通常啊，以那个CPBL 来说的话，就是如果你一次做假，那你以后就也不用玩了啦。对，你也看不到他的表现了。但是就是，如果他爆出这件事情，你就会去思考他之前， 对 他的所有的表现 你到底是真的还假？ 对，你到底是真的还假？ 对啊，我觉得你讲的一个重点就是，比如说你牵扯到这种利益、金钱利益的事情的时候， 会影响到你的表现的时候。 对啊，因为其实打假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啊， 但他问的是一个以乐手来说啦，以乐团乐手来说的。会不会就是因为他们的形象崩坏？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我不是一个追星族嘛，所以我对我来说还好，因为我会觉得，老实说，那种事情基本上跟私德有关系。那我觉得私德其实不一定是可以拿出来被公审的啦，就算它是一个真的不对的事情，但我老实讲也轮不到你啊。对，就是你有什么立场去？审核别人，我都是这样啊，基本上我都是先把自己做好，先把自己管好。当然很多人就会说啊，干就是你这种人造成社会的冷漠，那也不是，对啊，就是说你一股脑的参加了这个大公审，对不对？你有帮到谁吗？你矫正了社会风气吗？对啊，所以我觉得我并不会因为说这样而去。比如说交习的对他们的热情、啊、但是说真的你一定多多少少会影响、 对啦，因为他这里问的是比如说会不会在意喜欢乐团的乐手的形象，其实说真的他形象再怎样我也 对我来说，我也不会去改变说，比如说啊，他的作品就真的是， 对，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看什么事情， 作品好就是好，对， 还是要看什么事情。你像看以前那个 我们喜欢的那些乐手，还不是嗑药爆？ 对啊，或是你看以前那个80、90年代的摇滚， 对， 什么？你之前有看那个吗 ？Crew Molly 那个的纪录片吗？ 哎、欸，没有哎、欸， 很好看，推荐大家去看，就是Crew Molly。中文叫什么？什么克鲁小丑？嗯，就是一个90年代美国超级爆红的摇滚乐团。嗯，它不是什么朋克团，它就是那种摇滚乐团。 摇滚乐， 像什么 Guns N' Roses 这种，就是摇滚乐团。 Okay. 那你知道90年代的摇滚乐团哦，超疯的、啊。嗯，就真的超疯的、啊 啊，真的。 就比如说。今天在后台，我就上你马子， 就是性爱巴士啊！ 对对对，我就上你马子，上完你马子之后，我就嗑药， 对， 知道？然后大家嗑完药，你又上我马子，就是这种很扯的，很多跟私德的，然后甚至什么上歌迷，然后揍歌迷、打经纪人什么，然后那个演唱会迟到3个小时，之类的。但其实你看他们的粉丝爱的要死啊，所以我觉得应该看什么事情，还有那个环境，比如说你看那个时空背景下、哦，你做的这些事情也没人觉得。什么？当然会有人觉得说，哇，好过分哦！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像之前那个很有名的，就是Guns N' Roses 的主唱啊，那个 Alexi Rose 吧，他超有名的，就是他迟到，他我刚刚讲演唱会迟到就是这个家伙， 被奶哥骂死 了，绝对会不录了，不录了， 不录了， 奶哥不录了。对，然后他迟到有名到什么变怎样，你知道吗？他以前就知道嘛，他到现在啊，很多疫情，所以做那种直播演唱会啊。 对， 他自己在家直播、啊， 对， 然后就迟到2个小时，他自己在家里之后要直播了、然后打开了人不见，2个小时后才出现这样子。 OK， 我觉得我相信大家也习惯了啦。 对啊，所以我 了解他的，可能 我觉得就是说要看这个事情是什么，跟这个事情发生当下的社会环境。大家你会觉得说，有些人就会觉得哦，还好啦， 就是我觉得这也可以说回来是也可以这样讲，就是比如说你喜欢这个人到喜欢到怎样的程度，因为可能有些人喜欢，比如说这个乐手，或是喜欢这个乐团，就会觉得哇，他们做的歌好棒哦，那相信他们私底下的为人也很棒。 那对，那就是你自己的投射， 对，那就是你对这个投你的眼中就是看他们就是会有一个光环嘛，可是你要把这个光环拿掉，就是。可能要分开来讲啊，就是比如说你喜欢他们的作品，那个跟你喜不喜欢他这个人是两回事。 真的， 对，就是真的会有太多的人觉得哇，你台上的乐手这样光鲜亮丽的，哇，做出来作品超棒，他是我的神，就连带认同， 他应该也是怎么样 的？对对对对，完全是符合，他就应该会完全符合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但其实不是， 真的 不是这样。对啊， 对啊，就是 不要把摇滚乐手想得太美好。 哪像我们哦，平常就是比较健康。以前若仪都会说，我们是只喝牛奶的 乐团。对。 好了， 真的，他真的是喝牛奶了。 所以我觉得 我也是啊， 这个、哦、这一题的范围其实比较大啦。 对 对，但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他怎么说，就是对我自己个人，至少对我自己个人来说，我觉得还好。 对啊，就是我们可以分开来看 的话，對、啊，如果是私事的话，我觉得我不太在意。对，那当然你不要犯罪嘛，犯罪可能就是两回事啦。对啊，对啊，所以其实看看什么事情跟你怎么想的啦。好，来，我们来看下一题。Ben 的录音混音技巧是自学的吗？还是怎么学习的？Good question。有人注意到我的私生活了，这也不是私生活。我现在除了是这个胖虎的主唱吉他手之外，当然我自己另外一个副业吗？还是另外的工作，就是一个 工作、 一个录音师、混音师、制作人的这个角色这样子。对，那我的这个录音混音的这个知识呢，的确是我自学的。 Ben 他这个人就是。厉害就是在就是他很多东西是自学，但是就是出来的成果又很好这样。 你现在看到这个一系列的第10集的这个 YouTube 影像，全部都是我剪的，但那个片头不是我做的。但是给你片头，你会把它跟声音混在一起吗？你会把它合在一起吗？ 搞不好有很多人会啊。 你会，你先不要发言嘛。很多人不会啊。对啊，我是自学的、其实我很。给大家一个建议， 这件事情真的没有那么难。我老实说，其实是你想不想学而已。 嗯，真的真的，现在的资源也很多，很容易找啦。 对啊，你想看现在 YouTube，、啊、你能在 YouTube 上面学到任何东西？ 真的真的，嗯， 对啊。所以只是其实只是你想不想学，因为我们齁都会对我们陌生不熟悉的东西会产生抗拒，这是很正常的。 对， 所以你就会觉得哇，全都英文，我先不要。 对， 但其实你想看啊，那英文根本没几个字呢。 哎、欸，说真的，真的是这样子。 对啊，你看他那个选单有没有？啊，不就一个单字，他又不是说过一个礼拜那个字就换别的字。 对对对。 对啊，你那么常用那几个字，你有那么难吗？ 但可能有人会想说啊，那我去 YouTube 上面找啊，全部都是老外在讲讲啊。 那你就看图片啊，看照片，看影片啊。 但他可能就怕会 miss 掉一些讯息啊。 那你总比你不看完全不会好吧？对吧？ 是啊。 对，你就照他做了嘛，嗯，然后你就知道哦，他最后做完会变那样，你就跟着他做一次看看。 而且说真的，如果你相同类似的影片你看多了，其实你自然而然会知道那个单字是什么意思。 对啊，真的 真的真的，因为比如说好假设是介绍一个录音软体好了，那它一定会可能大量的使用到相同的功能嘛。 对， 那其实它一定就一直讲到，然后你就会发现到，哎、欸，奇怪，它怎么一直讲到这个单字、 啊？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 对，然后你可能稍微查一下，啊、那你以后永远都知道这个单字。 对啊，而且如果你想学这个、啊，你想做这件事情的话， 对，它、啊、真的是会一直重复到。像我以前在看那个教学的影片，就是鼓啦，关于打鼓的。因为台湾这方面的讯息很少，尤其又在以前那个年代，也没有 YouTube 什么的。然后我就自己去买 DVD， 以前还是 VHS，就是那种录影带。然后或者是去买教材，那全部都是英文的、啊。 一定的。 对，一开始我也其实老实说，我也超排斥。就想说哇，我又看不懂。可是真的看久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就不用、啊、不要去害怕，就看久了就知道了。 所以其实你真的想学一个东西，现在这种世代哦，你要自学真的不难，那个门槛太低了。 对，没错。 对啊，只是你想不想而已。那很多人就是看到哦，不是中文的我就不学，或是没有人教我就不学。我跟你讲，你用这种心态哦，你找一个人教你，你也学不好。对啊，你就会觉得说，我就其实我之前就很多学生是这样啊，你很明显的就会发现说。他来找你学哦，他就是认为说，他只要找一个老师，他就会学得好。 假赛啦！ 你自己没有那种很积极的那种，有老师我一步一步教你，你也弹不好。 对，这跟心理学也有关了，就很像你买了一本书，你就觉得你看完它了。 No， 假赛啦！ 假赛啦！你去上课，你就会变得跟老师一样。你假 赛啦！真的就是要看你自己啦，你够不够那个。像我们的这个设计总监啊、我们的 MV 的导演同一个人啊，他也是全部都自学的。 对， 他所有的设计软体操作啊 ，Photoshop、Illustrator 什么什么 Premiere 全部都是自学的。 这是你们的基因吗？你们家族的基因？因为你爸也是這樣。 其实好像有可能是 对 Maker 个性， 就是对这个东西，你自然而然。像其实我有发觉到一点，就是说，你给我一个电器，你不要给我说明书， 你也可以摸出来， 我就可以知道它怎么用这样子。可是有些人好像就会，这要按哪里啊？这样子， 对 对啦，可能有关系啦， 对，跟基因有关啦、啊。因为我很佩服你爸啊，连车子都自己修这种， 真的。 我不是说摩托车，是汽车、喔，就是谁知道啊？谁知道？ 而且他也不是学这个的， 对啊，就是。 我们上次是不是去参加一个什么，还是做哪一集节目？然后有讲到说，什么我就 老外吧，跟老外吧， 是老外的那个吗？ 应该是吧。 就是我说什么，你看到这个电视上面有这个按钮，你不会想按按看那是做什么？ 哦，那个是接受一个访问 啊，那是访问是不是？ 接受一个采访、啊、哦， 对，我简单讲一下那个采访，我就是说我们好像啊采访，对，那天我们接受了那个专访， 对， 然后我们有聊到类似这个话题， 对， 然后我就说，因为我的个性，我会比如说。你在看电视的时候，你拿一个遥控器， 对， 然后遥控器上面角落，比如说啦，画面模式，基本上这个东西你根本平常不会用到它，你就转频道，然后大小声嘛，但是我就说，比如说我看到这个画面模式，我就会好奇说这一颗到底要干嘛， 我就不会， 对，但他就不会习惯这样，那我就会觉得说这一颗到底要干嘛，我就会去按。 对啊， 然后按看它有什么差异，这样 就谁会想要去按，浪费时间啊？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个性的差异啊。 而且我还很佩服一点，像以前 Ben 就有跟我聊过，就是说，你大便的时候都看什么东西？他说我看地图啊。我说你看地图干嘛、啊？ 你谁会想要看地图啊？但大便的时候以前是看漫画、看杂志，对不对之类的，然后看或者滑，现在就滑手机这样。谁会要看地图啊？然后他说不会啊，我觉得看地图很有趣啊。我就说那你看地图干嘛？就是。他就说，因为像我就会看，比如说我之前走的那条路啊，那如果我觉得我好像绕到远路，那我就要知道我下次要怎么走会更快，更 就不会绕那个远路， 就不会绕那个远路。我想说啊，那就等到你想要知道那条路的时候，你再来看就好了啊，要不然就再来，起码就是以前就问嘛，那不然现在就 Google 就好，你干嘛看那个地图？ 因为我不想重蹈覆辙， 就是一定要走到一个最捷径。 所以这个是一个。你觉得你听过很奇怪的一个事情 吗？我觉得很奇怪，谁会看地图？ 我到现在还是会、 欸。你到现在翻地图、啊 你？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是那个翻地图一本？ 对，一本地图嘛。 那、啊、现在不翻了， 你就翻 Google Map。 但你还是会看 Google Map， 我还是会看 Google Map。 哦，你很屌、欸。 没有，我觉得啦，我觉得其实看地图 到底谁到底谁会上厕所大便的时候，然后去看 Google Map 啊？ 我啊，我跟你讲，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个原因， 就是 还有原因、 啊。现在比如说好啊，现在 Google Map 你就直接按导航不就好了？你就不用看了、啊。 那我就跟你讲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 好， 第一个原因当然就是你讲，就是说，哎、欸，我之前觉得我好像绕远路， 对， 那我不要再绕远路，所以我看有没有比较快的啦。还有另外一个其实是主因， 还有什么原因？ 因为我觉得这点超浪漫的。 什么浪漫？浪漫？ 因为对我来说，哈，我会觉得，比如说我去过那个地方，然后我在看地图的时候，我就会想象我当初走在那条路上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你还会想象那个画面？ 你记不记得有铁道迷，他就会看那个铁路的那个，然后好像自己在旅行这样， 风景这样、哦。 你记得？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你的意思是说，我这个是我是一个铁道迷、然后假设我现在沿着那个铁道看，我就会脑袋浮现那一段路 的 画面这样。 真的，我没骗你，真的。哦，你上网查，真的有铁道迷。 好了，这个蛮浪漫的，我承认，就是。我虽然说没有这种经验过，但是如果我现在想象，我是觉得哦，好像蛮浪漫的，就是因为你可以置身那个情况嘛。 对啊， 对 啊， 然后你就会觉得啊、哦，就是在这个喧嚣的都市， 就那个时候我走过这条路這樣子， 对，然后啊，我就觉得感觉到轻松了， 然后把它一直放大，然后放到变那个街景模式，然后当贴着那个荧幕这样转， 就 哇，这个地方。 哇，就已经具象化了，对不对？ 对，我会这样觉得啦，尤其是我有时候 VR 会开发这种东西， 有可能， 对不对？ 有可能。 哦，好，那你继续。 我有时候就地图，因为我会看，比如说国外的，比如我看东京，然后就是哦，比如说我几个月前去东京这个地方， 然后你看那个 Google 实景这样。 对，有时候是先看街道嘛，先看那个街道，想说哦，那我们那时候真的是从这里走到这里这样子，然后哇，好远哦，我们走这么远这样。哦，对， 好啦，有点蛮浪漫的啦。 对， 而且像现在这个疫情的时刻， 对、啊，欢迎大家试试看这个，这个叫什么 Cyber 旅游， 不能出国，那你就看 Google 实景。 对对对，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个不错哦， 好像是蛮放松。 我做这件事做很久，我从纸本的地图开始做到 Google 地图了。 哦，对，好， 好的，来，我们来跟回答一下下大家下一题哈。现在正式的背手是谁？ 现在正式其实没有正式的贝斯手，目前 我们现在没有这个编制。 对，我们目前的贝斯手都是 support 啦， 对， 都是 support， 而且 support 了一段时间了吧？对啊，之前是 槟榔 ，对，在海狗退出胖虎之后，第一任的 support 贝斯手就是槟榔， 对 对 对，然后现在我们暂时还没有固定的 support 的贝斯手， 对， 没有固定 support， 也没有固定的贝斯手，暂时啊，那。我们当然也会想要，如果可以的话，也当然会想要找一个正式的团员。 对 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你还是要花一点时间找到一个适合的， 因为慢慢觉得这一件事情是蛮怎么讲重大的一个工程。 对 对，就是磨合的这件事情是很重大的工程， 啊、 因为。当然并不一定是比如说哎他弹的哇很好或者是他的临场的表现怎样， 对， 站在舞台上是怎样，或是他长相帅或不帅， 对， 或是他有没有办法创作，就是这些当然都是考虑的条件，但是你真的要跟这个人相处过后，你才会知道说哦他适不适合就是一起。比如说一起当一个就是乐团的成员这样子，生活也好，表演也好，创作也好，对， 对啊，所以 很大的工程啦，我觉得， 我们现在目前的编制就是双人组啦， 对对对，贝斯是就 support 这样子， 对， 相信这个问题应该也蛮多人困扰了一阵子了。嗯，现在就解答给你听咯。 Yes， 好，来，我们来进行下一题。请问，很生气，气到委屈，觉得一直有一团瘴气卡在胸口的那种当下，该怎么调试呢？我给你的建议是去吃东西。哦，吃东西是有科学根据的。 哦，是 啊。它会让你心情变好。 哦，是 啊。真的啊，真的。 但他如果他刚吃完， 你如果刚吃完，然后结果现在心情这么差了， 再吃。 如果你还吃得下的话啦。 哦。好，那如果吃不下， 我给你一个好建议，如果你吃不下了，或者你刚吃完，喝酒。虽然说有人说哈，举杯消愁，愁更愁啊。嗯，但是我有时候其实我觉得，至少对我自己来说，喝酒是一个很好的减压、舒压的方式。嗯，就像很多人，其实我觉得这种方式哦，你要找一个适合你自己的、啊，因为别人适合不一定适合你。嗯，像我以前有听过啊，有一个朋友他的减压方式是什么，你知道吗？嗯 ，shopping。哦，那我就觉得说，嗯啊，会吗？嗯，虽然说买你可能买新东西蛮爽的啦、嗯，但会吗？然后后来。有一阵子，就刚好手头比较 OK 的时候， hey. 然后就看到一个东西，我、哦、看这不错，买，嗯，就是你就不会想太多，因为它也没有真的很贵啦，哦、oh. ，就是你说，哎、欸，这好像不错耶，然后想一想，我好像用得到，买。 可是通常会让你开心到一个你不会你忘记生气的状态，通常那种东西很贵吧？比如说你买一件衣服。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很喜欢的，然后你再买，因为有时候好啦，如果你为了消气，然后你当下买了那个东西，结果你觉得好像也 还好，是没错，是没错， 对不对？ 或是那个快乐开心很短暂， 对啊， 就咻就没了， 对啊。 但你这样讲，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其实我有去想过一个问题，嗯，你看哦，生气、难过这种情绪啊、嗯，很好感受跟理解到，就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嗯。可是我就想过一个问题，嗯、什么叫做快乐、嗯？什么叫做开心？嗯、我会发现啊，如果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啊，嗯、我没有办法马上解答他， 哦是哦、 回答他。你觉得什么叫快乐？那很多人就问啊，好，那你就去想嘛，你什么时候、什么状态下你会觉得很快乐、很开心？嗯，如果是你呢？ 就是轻松的时候，感受到轻松的时候、啊嗯。 所以你其实不一定是会耶哈哈哈，你只是觉得，比如说现在就是没该做的事都做完了。 对， 然后你觉得放松、轻松，没有压力， 放松跟踏实对我来说是一个蛮愉悦的感受。 所以对你来说，开心不一定是大笑。 对对，不一定， 就是比如说， 不一定是那个你那个表面的一个、嗯、 反应， 对反应、嗯嗯嗯，它可能是一个哎，就是我现在觉得我没有什么事情是有需要烦恼的、嗯，就比如说哇，我等一下要做什么，我等一下要干嘛，我等一下要干嘛， 或是该做的都做完了嘛， 对对，该做的都做完、嗯，然后也没有什么人际上的困扰、嗯嗯哦，或者是有一些麻烦在，嗯、然后哎，就觉得轻松，然后跟一个踏实感，就比如说哎，我刚运动完，嗯，对不对？嗯、因为那科学证明也是。真的是这样，因为你运动完会释放那个什么大麻， 什么多胺哦、喔， 多巴胺之类的， 多巴胺之类的那种的。 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哎、欸，你完成了一件事情的时候，嗯、然后哎、欸，比如说你终于完成一件事情，一直以来困扰你的事情，哇，你而且这件事情的完成度很高，然后而且做出一个很好的成果，哎、嗯欸，那时候你会觉得轻松，嗯，然后又有成就感。那时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哎，蛮、欸、开心快乐， 快乐， 对 对。对啊，其实如果照是这样讲的话，你看，如果你现在觉得有一团气卡在胸口，很闷，生气，气到你觉得很委屈，嗯，我觉得因为每个人这个纾压方式不一样，嗯，比如说有些人吃饭，吃饱饱，他就会心情好，嗯，那有些人是像我说的喝酒，嗯，可是你喝酒你不是真的把自己弄到烂醉那种，哦，像烂醉，比如说好，我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嗯，那比如说我喝到一个我的程度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哦，那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有道理，就是因为我、嗯、那种程度我觉得开心，也是因为我觉得、嗯、哇，这个现在状态蛮 chill 的、嗯，然后等一下就可以直接睡觉了、嗯，然后今天要做的事情也做差不多了，嗯、所以就是没负担、嗯，然后也觉得不错这样。嗯，但你如果把自己喝到爆掉了。 那不一定会开心、欸、 你都吐成那样，你怎么可能开心？ 对啊， 你一定会觉得God， 而且隔天早上起来，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喝酒，你喝到你自己那个量的时候，那个程度，嗯、但很多人会那个啊，他很多人，我觉得很多人除了 说你说你很不爱喝酒之外，很多人就是说我就不知道那个时期是什么、我喝然后就吐了，很难受。就是你齁，你要去观察 经验啦， 对，经验你要去观察自己喝到一个什么量。像 我完全就知道我喝多少， 对， 之后我会进入 happy 时期。 哦，对， 但然后我再喝到多少我就会爆掉，我完全知道。 而且它还有时期发酵，比如说你喝一罐啤酒好了，然后你喝没感觉，我再喝第二瓶然后结果就爆掉。 对， 你所以你喝完一瓶你要等一下下。 对， 然后这个程度好像还可以哦，还可以去喝，然后你再喝一点点的，这种去试验。 你要去找到他你自己那个， 对，去实验一下。对 对啊，然后就像比如说我觉得还有一个运动。 哦，对啦，运动。 运动其实说真的，像其实我其实不讨厌运动，我只是懒。但其实我不讨厌运动，其实比如说大家揪一揪，好、走啊爬山， 对、要有人揪啊， 对啊，真的， 对啊。 然后我就会发现啊，你运动完回来哦，尤其是那种会流很多汗的，你心情真的会比较好， 对啊，多巴胺， 就很奇怪，不知道是什么，是不是因为你流汗，然后什么新陈代谢什么一起把你的情绪代谢掉？我觉得这些方式都可以试试看呐、对啊，那像你说，比如说你觉得你气到委屈，那表示说这件事情。一定是让你觉得委屈到嘛，对不对？既然你是委屈的，你就把这件事情跟他讲清楚，把他搞清楚。不然你就算了，让他 let it go。因为你越纠结在那，你只会越心情越差了。 因为我觉得像他这么生气哈，老实说了，你当下跟他讲什么，他都还是很气。 对， 就你气到一个不行，气到真的是发疯了。我觉得你第一时间可以先逃离那个现场。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好，你现在好，假设你听到这个广的 podcast 的当下，你可以去思考一下，要是你下一次气到不行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因为你在那个当下，你绝对没有办法说，好，你赶快去运动，或你赶快喝酒，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你在那个状态底下，你只能先，我的建议是你搞不好你可以先逃离一下那个现场，然后因为你抽离了那个，因为你在那么生气吼，通常一定是会是跟人吵架，才或者是比如，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或是有一个人搞砸什么东西，或是可能主管骂你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是跟一个人吵架的时候才会那么气，那你赶快先逃离那个现场一下，你可能就是好，我不要讲，我不要跟你讲了，然后先逃离一下。然后你去思考一下，然后或是冷静沉淀一下，你才有办法，可能有多余的空间来想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冷静下来， 对，要不然你那个情绪当下那个生气的值是100%， 一定是的。 你没有那个空间去思考说我现在要干嘛， 对， 根本没有办法，因为你只会超你那时候是超气，对，我觉得是可以，先逃离一下那个现场，然后再慢慢去退一点点，然后去想。你那么气的理由，是什么？然后去慢慢去解决，我觉得是这样子，对， 对，希望这个对你有帮助啦，如果没有帮助，你还是可以在我们的 Q&A 下面问问题，继续解答你， 要不然直接私讯好不好？ 来，我们来看下一题哦，下一题这位朋友想说，想知道胖虎的写歌方式，谢谢。我们的创作写歌方式基本上是由我先丢一个东西出来。 对，因为基本胖虎的创作首脑就是 Ben 啊，对，而且他做东西出来的完整度超高。比如说 Ben 他写一首歌，对不对？他就真的是写完一首歌，我没有骗你，就是连 demo 都是做的跟你们现在听到的 CD final 的完整度是差不多的哦，真的，连鼓都 key 好的那种，就是因为 Ben 他当然就是不能自己打鼓录嘛，就是先用 key 的，先用 MIDI 先把 key 出来。但是我跟你讲，就是真的完整度是很高的， 就是我会把编曲也都编完了， 对， 吉他、鼓、贝斯、和音， 和音都弄完， 对， 就是根本就可以直接出了，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也不能说绝对的好啦，对啊，当然也不是绝对的不好， 就很方便啦， 对啊，因为我觉得，我会觉得，比如说我把这个东西直接给小吉听，他一听他就知道我要干嘛，或者这个地方我想要做什么。 对啊， 那我会觉得说，以我们现在大家想要玩的这种风格的音乐的话，这个方式还蛮不错的，因为一目了然，然后我们不用花很多时间在练团室里面 然后我跟你解释说，哎，这个第几拍的什么什么，你弄一个什么好。 对， 其实我们解释这个东西，以我们现在的程度，我们当然都可以马上就理解哦，你说的那个第几拍是在哪里。嗯。可是问题是说，你要设计出一些句子来的时候，你一定是需要时间的。 对， 对不对？因为比如说，它不像是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好了。给你时间，你可以写出一篇非常棒的文章。 对， 基本上来说，有可能嘛，对不对？你用时间，然后坐在那里好好想，你可以写出一篇很好文章。 对， 现在叫你给你一支麦克风，叫你上台演讲，你会发现你讲的话变得比较白话，你的结构变得比较松散，就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说，你当你要去设计一些或创造出一些有架构、比较有内容等等等等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你自己花一点时间去思考。 对。 然后会比较容易做出来这些， 对， 而不是说我们在练团，因为你在练团是卷吼，我觉得它不是坏事，它绝对不是坏事， 对， 可是它是适合别的东西，因为你在练团是卷，它就是你当下即兴的东西， 我觉得都各有好坏， 各有好坏， 真的是各有好坏，就是看你要，因为有些人可能也能即兴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讲 podcast， 我们其实就没有 say 好啊， 我们就是即兴的， 对，就即兴，那这个东西一定也有它的价值的 存在啊， 对 对啊，一定有它的价值在啦。那你做好，比如说像有一些talk show， 他就真的是写好那个脚本， 一定是、啊、 有些人是这样子， 一定是啊， 应该是绝大部分是这样。 我觉得 talk show 是他有大纲， 对，他有大纲， 然后再来他们也是有经过训练过，所以他不会有太多的罪字。 可是我看那个谁啊，有一个黑人，靠，我真的很不会记名字，反正就是我相信大家搞不好有看过。就是他们的 talk show 是他切换好几个画面，比如说他今天穿这套衣服，然后他的下一场穿别套衣服，可是他的内容是一字不漏，完全一模一样， 一字不漏， 对，一字不漏的完全一模一样的那种，对，然后对，就是那个也是一种创作的方式啦，就是然后可能一定也有人是比如说就直接上台直接 solo， 就直接即兴的发挥，对对，就是各有优缺点吧，我觉得， 对啊， 对，看你想要呈现的是怎么样子， 对啊，或是说看你想要玩的音乐风格是什么样的， 对对， 像比如说如果你是玩一个 rock and roll， 对， 都是蓝调， 对， 那我觉得很适合Jen啊， 哦，嘿， 对，可是像我们现在玩这东西，我们可能去设定一些。乐句上在某一个地方做一个断点， 就 是做一段乐句。那个其实如果是 say 好，大家有想好，然后去设计它，它可能就会更精彩一点。嗯、 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对错啦。所以说我们后来有一个共识，就是说我先把这个东西做好给大家听，大家就是马上就可以一目了然知道我要做什么。 对对对对，那 对啊， 对，然后就是 Ben 用完了之后，欸，做了一个蛮完整的一个算是 demo 的东西，然后再丢给我，我再去做细编，然后跟丢一些想法出来，这样。 对 对，基本上是这样。 我们最后再一起听所有人编完合在一起的，然后大家来讨论。 然后贝斯也是啊， 对， 然后再丢给贝斯这样子。 对， 就丢来丢去。 对，所以我们的写歌方式差不多是这样。这个方式我们差不多是从反转未来的时候开始做。 对， 开始用这个方式， 对， 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感受到，从反转未来之后的作品跟以前，比如说大家好，我们都是胖虎那张，差别就差很大， 对， 就会差很多，对啊，好，这个就是简单来形容一下我们的写歌的方式喽。好，来，我们下一题，想请问胖虎的贝斯手究竟是哪位大大，还是说胖虎都是两个人？这个我们刚刚回答的过啦， 你是不是跳过啊？还有两， 有一个回答过了。 哦，对，哦，对了，这个想请问胖虎的贝斯手究竟是哪位大大，还是胖虎的？对，然后回答过， 刚刚回答过了，自己往前看啊、哦。 好，下一题， 对，就是我们两个人。好，下一题，下次会出现在什么音乐季？ 你有跳过两题啦，你 miss 掉了。 右边那个回答过了，你往上一页看，左边那个有什么好回答的？我请问一下。 哦，好好，好 ，OK， 好，来，下次会出现在什么音乐季？ 没有， 目前是没有规划啦，对，而且现在也不能音乐季了啊。 现在也不是完全解禁啊。 对啊，现在也不是，现在音乐季应该没有办法啦。就是在这个， 其实好像有一些音乐季会继续办，就我知道的， 应该都小企划啦，小比较小的那种，你不可能是大型的，在台湾的话， 对，应该就是至少应该几百人也有，我觉得。 对啊，可能也是那种小的一两百人。 但至少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些在我们现在录制节目当下，我们还没有一些确定的演出。 对 对，对。那既然讲到这个，也同时叮咛大家小心这个。虽然到目前好像疫情趋缓，但大家还是要小心。该做的要做。 然后也不要掉以轻心，以为趋缓就跑出去玩 呀。 对，好，下一题，有机会邀请 Roy 来聊天吗？不排斥啊， 对啊，不排斥，但目前的规划是还没啦，但之后不排斥啊， 对、嗯、对。对，找他聊，对我们来说更轻松。 对啊，就那个老班底啊。 对啊，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 对对对对，从小一起长大，就是。 对啊，我觉得也 OK 啊。如果大家想要听，我觉得我不知道现在的听众朋友们对认识若雨的人还有多少啊。 哇，因为若雨， 毕竟他也离开 十年了吧、 哦，快十年，快十年，应该是 几年了？ 一二之类。 对对对对对， 快十年， 哇，快十年了，对。 对，但若雨其实也有点忙啊，老实说。 对啊，就是想要邀请他，也要看他愿不愿意来啊。 对没？ 对啊， 问我们这个问题，你把这个你的问题也同时发给若雨吧， 就拜托你上一下、啊， 一人一票集资。 对啊，就是有机会啦，就是而且我觉得也可以，比如说欢迎大家，嗯，哦，就是丢出一些想法，看你们有没有想要听的谁？ 对，比如说大家有没有想要看我们可以访问什么来宾，访问哪些来宾？ 对啊，对啊，就是也可以提供我们一些想法。就是其实老话一句，就是我们真的是想要跟大家交流啦。 对 对，就留下这个属于这个时代大家的想法这样子，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针对一些想法来做，就是一些聊聊。 是的。 对，看有没有什么共鸣，一些想法、 啊。对啊，所以大家有一些意见啊，有一些想法的时候，不要吝啬，也不要懒哦、嗯，你就回复一下。你不回复、嗯，我们是会知道吗？ 对啊，真的是很多想法，就是在聊天之中。 对啊，真的是 聊天之中，就会蹦出来的。 对啊，对啊， 就是为什么你看陈俊斌他这么爱喝酒跟人家聊天， 你觉得有差是不是？ 就是 这几次我们做节目， 因为其实啊，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们在做 podcast 的嘛，对，一集一个小时左右，聊天完之后，我们通常都会继续跟来宾继续聊。那其实我觉得，但这个当然大家听不到啦， 对， 因为就是当然嘛，我们邀请到一个来宾，然后那当然是，因为既然都找他来了， 对， 那大家就是一起坐下来好好 聊聊天， 喝个酒聊聊天。那通常那个聊天，我觉得都蹦出蛮多的想法， 真的， 这是一个我们做 podcast 的一个附加的价值，而且我也觉得很精彩，就是只可惜没有录下来让大家听、 你听不到 ，sorry， 对， 没错， 那我觉得都是通常很多很好的 idea 都是在比如说也不要说喝酒啦，只要是聊天，我觉得都可以蹦出来，因为毕竟是不同领域的人， 对， 那可能我注重的方向是在这里，你重视的方向是在这里，这两个方向搞不好可以一起 mix 做一个什么东西，这种的， 对， 那所以我们就是秉持着一个希望跟大家交流的这个想法，看可不可以蹦出一些什么样的想法，蹦出一些好玩的企划之类的，所以就是如果你是在 YouTube 上面看这个影片的人，你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发问也可以，Q&A 我们虽然这次做了一集，但说不定之后还可以再做， 对 对，就可以持续做， 对对对 对，所以都会慢慢的收集一些问题，收集一些想法，这样， 对，你可以回复 email 给我们，可以寄 email 到 punkho@gmail.com， 对，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就是很多种管道都可以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是的， 这样子，对啊。 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的第一集 Q&A 就到这里，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 就是我们选了这些问题啊，因为时间也差不多， 对，时间也刚刚好。 对对对 对，好，那大家这个我们下一次的 Q&A time 的时候，也欢迎大家，你有什么问题尽量问，尽管问，有问必答，有求必应。 真的真的，就是搞不好就是你现在听到，你就会很想要问啊，然后就是怎么讲，就是很想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然后可惜在这一波之前，对，我们还没有收集到你的题目，那没有关系，就是你还是有机会， 好， 只要丢出问题，我们都会回答。对， 所以下一次记得要把握喽。 对 ，Yes，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里是胖虎的人生相谈室，我是主唱 Ben， 我是鼓手小鸡， 我们下次见了， 下次见， 拜拜， 拜拜。